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傍晚南部及西部山区有小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十七摄氏度。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十二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今天启动，玉渊潭公园生态湖岸示范区今天亮相，美国贸易代表称将与中方就经贸问题展开坦率对话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今天正式启动，自10月5号到12月31号，北京、延庆、张家口三个赛区八个竞赛场馆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、三个国际训练周和两项国内测试活动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个别场次的赛事组织观众观赛。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表示，目前来报名参赛的运动员、随队官员、技术官员以及计时计分等技术方面的工作人员达到2000名左右。京雄高速北京段京深立交桥首连线交梁昨天浇筑完成，为京雄高速北京段六环至世界段在今年年底如期通车奠定重要基础。京雄高速全长约97公里，建成后北京和雄安新区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到一小时。记者现场采访了相关负责人，来听报道。 我们这次这个浇筑的这个线交梁是我们京深立交第一年线交梁，也是全线唯一的一年主线线交梁，它的全长是60米，桥面宽度是27米，梁高是 1.8 米。 线交梁它是一个什么概念？ 一般梁的形式有这个预制式的，还有就是线交式的，像我们后面就是我们预制式的一个箱梁，那么在现场绑扎钢筋然后再进行浇筑就叫线交梁，是因为梁体的结构比较复杂，不方便预制，工艺相对来讲要复杂一些。 据了解，京深立交桥设计全长2700米，跨越 G107 国道，紧邻京石刻砖施工，因此施工难度较大，是京雄高速公路关键性控制工程。随着首连线交梁浇筑完成，京深立交桥的建设也将进一步提速。 我们是位于京雄高速北京段六环到世界段的一个控制性工程，六环以外到世界段也是计划今年通车的，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加快施工进展，确保这个十月底这个预制箱梁全线铺架完成，那么十一月底附属工程施工完成，来确保整个京雄高速北京段的一个工期。 京雄高速公路总长约97公里，其中河北段长约70公里，已于今年5月底通车运营。北京段长约27公里，起自五环路向西跨越永定河后进房山，终点至北京世界与河北段相接。其中六环路至与河北段相接处大约13公里，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。五环路至六环路段约14公里，计划2022年底建成通车。 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，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，甘肃东部、陕西中部和西南部、山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。受强降雨影响，甘肃、陕西、山西等地关闭了多个旅游景点。在甘肃天水市麦积山景区、陇南市西峡颂景区等多个景点暂停开放，在陕西关山草原旅游风景区、玉华宫景区等景点临时关闭，在山西太原市晋园区稻田公园等暂停开放，请游客及时关注旅游景点发布的相关信息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昨天表示，美国计划与中方就中美关系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情况、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坦率对话。他称美方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。戴奇当天首次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愿景，拜登政府将寻求以全新、全面和务实的方式处理对华经贸关系，美国将联合盟友制定公平的国际贸易准则，并且利用所有政策工具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伤害。戴奇说，美方将启动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，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某些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整点快报。